平爷，我家 我剩下一杯就够我家的了。 我知道你卖六菜当路费，寻人不见，心焦心慌。 哎，不不不，大哥，那不缺钱。 分开去，拿着吧。哎，你腿的是啥乐器啊？哦， 苇子哨。 哎，好听。哎，来一把。 谢。 八戒，拿几壶易拉罐来。 八戒。我就何处 小弟 大哥，你认错人了。既然你叫我兄弟，干脆我就认你个姐姐吧。 兄弟 姐姐， 我是八姐的丈夫，叫程坤。 姐夫。 好好，哎呦， 既然咱成了亲戚了，我就把俺家的情况向你们汇报汇报吧。 好的，夫人正操美丽大，俺家一年大心里的欣喜，杀去荣耀餐食好八方。传令从龙学院请来的老教授，把那中了几个黄金金黄都准备。俺山高水深不知好，大面积丰收发了家，一家收入一两万，小山川马。 姐姐，我过得很好，你就放心吧。 好啊，很好啊。 姐夫，你家过得咋样啊？ 靠新政策发家致富，家庭生活现代化。 姐夫，姐姐，我走了。 哎，兄弟，去那块买走吧。 哎，不不不不不， 长命。 八戒，你认错人，认错人了。你得发烧，走，快回屋吧。 姐，你胖了，俊了，浑身盘小，跟城里人一样啊。一个月了， 快瘦了。 自从你下山，离开我，找你去那我心柔。 姐姐，你说啥我也不能去，咋着哩？

我能理解八姐的心，她太善良了。长亭啊，跟我们走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兄弟啊。 长亭， 姐姐姐夫你们快走吧，这些日子你爷爷都急疯了，大佛一些人到处找你，说要打断你的腿。 我这一次回来我要见见爷爷，我有话跟他说。 算了吧，你别找谁惹出长虫来，你快走吧。 哎呦， 宝姐， 我真疼啊。 哎，兄弟再想话也不说，把这个身子要紧啊，快快上你屋，我马上去请大夫。 Thank you. 爸都会走路，我才给你定了娃娃亲。你是全村最听话的好闺女啊，你怎么做出这种事来呀？ 你是真正的男人大丈夫。 你想说，你想说，你想说，王整他的腿，打断他的腿，法庭，你给我跪下！ 爹爹，爹动手，小小气，孙女有话对你提。山外人家住着高楼成天梯，夏天有空调，冬天有暖气，走路坐汽车，说话用手机，做饭用微波炉，洗澡用桑拿浴。天冰箱消毒鬼洗衣机，五岁的孩子玩电脑，三岁的娃娃学外语，看一看比一比，人家是天赞是地，爷爷爷你听仔细，信息时代你还搞封闭， 你还搞封闭， 你逼着叔叔娶她亲侄女，妹妹嫁给亲哥哥，落地时瘸子下子一婆婆，夜猫子脱生小山雀， 夜猫子脱生小山雀， 我的爷爷呀，你的祖宗是金钱，你自己受害无知觉，你自己受害无知觉。 出毛病啊！ 前面 啊，上前面，八戒闯庙丢弃的是不合法的婚姻。八戒成什么了？ 成坤， 成坤登记结婚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，我们大家都要支持他。宝爷，你对象叫啥名来着？ 他叫张大山。 宝爷，大山同志是自由恋爱，谁也管不着。你们俩想好了，明天我就给你开婚姻登记介绍信。 哎， 今后谁再搞近亲结婚，我这个当村长的就不干。 好，对对对， 咱陈坤同志， 哎， 你把你那个想法给乡亲们说说。 好啊，乡亲们啊，我和马爹商量好了，要开办一所技术工人学校，年轻人啊可以学司机、缝纫、纺织，根据马爹提议啊，届时村民去学习可以全部免费。 好的人呀，咱要是像人家这个素质，我早就提高了。那铁石村出的咱俩的大学生，你们高兴，我也光彩啊！我还忙着呢。 谢谢村长， 谢谢村长。 哎，甭鞠躬了，都好好过日子吧。两位老妈，咱们走。 把那个叫成坤的外乡人给我赶走。

欢笑只用心，老不与心讲笑啊，我在公司当真用，春风送暖到我家。谁知道转正是我失了你，所谓与我去用啊，是呀股票叫得记住，钱砸表都把灵魂骂，当我风雨遇人陪，每句行人只道一把，我是生命等梦最落里，这生梦是落无涯，岂止可期把我劝，老母期望将我骂，退休生这生涯，我句句言语刺痛他，我提了心上难为准，他愿明不知道话，终于你儿我先不听，把妻子儿女抛在那句一笑我的生活好像最安静，交际花小巴黎，老的儿身边多的是亲人，谁如养的药无用养的力，一枝花粉长得没有影，要你晒死不落，爱是嫁个避难客，多得美女呀便宜，我在迷魂山里做神仙，我以为这是花花好世界，哪知道被杀人血不尽，到后来我头七十八没有钱，那当无谁把心上变，千种妩媚一边人，一张笑脸变恶脸，从此踢出大门外，我到此两心谁发言，还是我

走正路的地影，穿人模样浪荡子，去年野花被生命，穿人模样浪荡子，都不害人自私的，穿人模样浪荡子，鸦片毒品为葬送你，穿人模样浪荡子，老李我人模特技，穿人模样浪荡子，血浆挖到当自己，穿人模样浪荡子，夫妻恩爱要珍惜，穿人模样浪荡子，孝敬父母需牢记，穿人模样浪荡子，真情好话与是非，穿人模样浪荡子。 刚才是赵志刚演唱的《探终点》，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《哭牌》。 对呀、啊。做礼貌身为德身，莫非就是杨家门对我上前把门开，那杨为什么今天把这门关

再一拥一道彩 得功去，送花我所相思人，那是流离的流离，这样想还是不能够，早知道我的名字没摆的，一种个变作两重奏，该接着做把你的罪，无论如何千般离不归人走，王子良言快不尽。 他的眼睛瞎了， 是的，像我一样的瞎了。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我是我也是失了你，王有娘子来管事，这不是那不是，真正是难忘我两女事，我到